在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俄罗斯民族救国阵线主席、俄罗斯统一和谐党主席、印尼运输工会联盟中央指导理事会总书记、奥地利工会联盟左翼集团联邦书记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非洲地区筹委会共同主席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和贺信。他们在贺电和贺信中指出，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朝鲜的工人阶级在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发展的忘我斗争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并强调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将成为一次极有意义的契机，显示朝鲜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周围的威力和气概。